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枯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耍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周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儿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皇上除了是九五之尊真龙天子之外，其实啊，他还是一个职业，他的工作内容就是把国家治理好。如果您擅离职守，心思不在这儿，那就得出问题了。萧衍呢就有这个趋势。您信佛不要紧，您可以利用佛教的理念来治理国家呀。可是呢，他却一天到晚琢磨着要去寺院里当和尚。您不想当皇上不要紧，可是有人惦记皇位啊。他身为一国之君，却立志做个和尚，三番两次逃跑，却急坏了朝中大臣。和尚吃素，寺院敲钟，为何跟他有关？生死一世，最终萧衍又能了无牵挂吗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菩萨皇帝萧衍下集。生在帝王之家，有好处也有坏处。这好处就是啊，打小含着金钥匙出生，是不愁吃不愁穿，绫罗绸缎穿在身，锦衣玉食伺候着。那坏处呢，就是天天看着至高无上的皇权，谁都有点私心。甭管当皇上的是亲爹还是亲叔叔，都琢磨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当这皇上。为这事儿啊，群殴单挑，那在皇上家太常见了。萧衍也了解，也清楚，那既然事情不可能避免，总得找一个方法解决吧。萧衍信佛，就琢磨着用他那颗慈悲的宽容的心感动别人。您说真能管用吗？您信佛，别人不信呢。萧衍有一个弟弟叫萧红，家里头排行老六，这人呢真是头上生疮，脚底流脓，坏透了。这萧衍对他什么态度啊？往好了说那是宽容，往坏了说呀那是纵容。有一回萧衍派萧红率军去跟魏国打仗，这萧红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，这金银珠宝美女佳肴的还没享受够呢，怎么可能往前冲锋陷阵呢？结果萧红愣是给吓回来了，梁军少了主帅，您说能赢吗？惨败而归。战场上别说是主帅了，就是普通士兵，你临阵脱逃那也是死得过啊。可萧衍呢，不光一点没有责备，反而还安慰起萧红了。更可气的是啊，没出一年的功夫， 还给萧红加官进爵，做了临川王。萧衍的宽容在萧红眼里头，那就是缺心眼好欺负。萧红有一个小舅子，仗着萧红是临川王，出门都得横着走，跟螃蟹似的。有一回啊，他这小舅子因为抢夺民财杀人灭口，被衙门给逮住了。萧红一看呐，可就不乐意了，好歹那也是家里人呢，就找到了衙门口，打算把这事儿啊给摁下去。谁成想这衙门老爷是一个公正不阿的主，说什么就是不干。最后这事儿都闹到萧衍那儿去了，朝中大臣全都觉得这事儿不能包庇啊。萧衍这才不情愿的罢免了萧红的官职。说是罢免呢，其实也就是给别人看看。没出多久，萧衍就把萧红的官职给恢复了。萧衍长期纵容萧红，萧红这心里头可就开始做起皇帝梦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公元518年，萧红听说萧衍要去健康城外的光宅寺举行佛事，这可是一个机会。于是派人悄悄的就埋伏在了萧衍的必经之路，打算刺杀皇上。估计是佛祖显灵了，萧红这事儿啊还没开始干呢，就被人告发了。刺杀皇上这罪过，您就是到了下个世纪那也是枪毙的过。萧红琢磨，这回真是活不了了，就等着亲哥哥下令砍头吧。可谁成想，萧红见到萧衍的时候差点没下一跟头，就看这萧衍他倒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哭得这叫一伤心呐。哎呀，我虽然也害怕别人造反呐，可是从来就没怀疑过至亲骨肉，没想到你是朕的亲弟弟，你也打朕的主意。不过我不会像其他皇上那样，我知道你是被欲望所蒙蔽了双眼，愚昧无知，所以朕可怜你，要感化你，你呀回家好好闭门思过吧。萧红一听赶紧跪倒在地谢皇上，就差用这祖宗八辈这词儿了。就这样啊，萧红仅仅就是被罢了官，一根汗毛没少，回家了。什么叫狗改不了吃屎啊，萧红就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您说赶上这么一位仁慈道家的皇上，谁能善罢甘休啊。结果萧红在头一次暗杀未遂之后，又计划了两次，前前后后一共三次暗杀皇上。这萧衍命也大，每次都是被人告发，侥幸逃脱了。对于亲弟弟的反叛，萧衍不光没有记恨，反而在萧红死后风光厚葬。萧衍的这种做法，如果按照佛教理念，有可能会有很多人佩服他的宽容，可是从一个国君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可就成了别人的机会了。朝中好多大臣一个个的把萧红看成了榜样，先不说有没有胆量造反，反正这钱是没少往家贪污。当时萧红有一个儿子叫萧正德，这爷儿俩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不光长得像，就连德行都一样。这萧衍登基之后一直没儿子，萧红一看呢，得了，把我这儿子萧正德过继给您，往后呢也有一个皇位继承人呢。谁成想没出几年，萧衍的妃子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那有了亲生儿子了，干嘛还有别人家的干儿子呀，得了，就把这萧正德呀给还回去了。萧正德这生气呀，您想啊，煮熟的鸭子飞了。结果呢，一气之下投奔了敌国东魏。谁成想人家没有重用他，他又灰头土脸的回来了。萧衍一看，又用他那副菩萨心肠去感化萧正德，不光没有杀了这个叛徒，反而是官复原职。萧正德跟他老爸一样，不光不领情，反而是越来越无法无天。他管辖的地方弄得就像是一个人间地狱，最后萧衍实在是看不过去了，只好罢免了萧正德的官职。 萧衍想以慈悲为怀去感动众生，可他哪知道佛祖是他心里的佛，并不是别人的佛。他越是宽容，越是招来祸端。公元547年，东魏大将侯景就跑到萧衍跟前，打算归顺他。说起这侯景啊，他的人品跟口碑真是有点臭的街了。当时各国都知道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，谁对他有利他就投奔谁，所以好多国家都不接纳他。这回他来到梁国，朝中大臣一听是他，跳着脚的反对，谁也不爱跟这么一个人同朝为官，说出去丢人。可是不同意的毕竟是大臣，拿主意的是皇上。萧衍又体现了菩萨心肠，满心欢喜的把这侯景接进了宫，还封他为大将军、河南王。要说这养虎为患，得是萧衍最好的写照了。当时东魏挟持了萧衍的一个侄子作为人质，萧衍呢就有心和东魏讲和，让人家东魏啊放了自己的侄子。人家东魏一看讲和不是不行，您得把那个叛逆之臣侯景给我们还回来作为交换。侯景这边一听可就心里犯嘀咕了，不知道这萧衍会不会把我交出去呀。萧衍那边呢也是左右为难，一边是侄子一边是大臣，谁亲谁近那还用说吗？结果当时就拍板，只要你们答应放人，我马上把侯景给你们交回去。这下侯景急了，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呀，起兵造反吧。萧衍一看侯景的军队来势汹汹，赶紧就把萧正德派出去迎战。您说说您派谁不好，非把这萧正德挑上了，他这心里头正愁没地儿报复呢。人家侯景倒是大方，许诺萧正德说只要跟我一块推翻了萧衍，这皇上你当。您听听这皇权可比那菩萨心肠诱惑力大多了。萧正德为了能够美梦成真，是玩命的帮助侯景，可最后呢侯景玩了一个卸磨杀驴，刚刚渡过秦淮河就把萧正德给宰了。侯景带兵攻入健康城，把萧衍住的台城围了一个水泄不通。再看看那些王公贵族，平时没少受萧衍的偏爱，可这会儿尽管手里有兵都站在一边干瞧着。直到这个时候萧衍才如梦方醒，他们都是一帮什么人呢？他就不明白自己的菩萨心肠怎么就感染不了人心呢。现在这会儿说什么也晚了，萧衍被围困以后是缺吃少穿的，再加上年岁又大了，最后愣是活活给饿死了。历朝历代的皇上死后都会给自己安葬在一个规模宏大的陵寝里边，萧衍作为梁朝的开国皇帝，可见身后之事也不会草率到哪儿去。可偏偏考古学家在寻找他的陵墓时却是百费周折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萧衍，你到底埋在哪儿呢？估计这是考古学家第一个要确定的。南朝的梁、齐两个王朝的皇上都姓萧，要是论血缘呢，其实最早都是一家子。早在西晋末年的时候，由于北方战乱，萧家的祖先就把老家搬到了一个叫东城里的地方。根据相关的考证，这个东城里属于现如今丹阳市的辖区内，所以由此推断，这个丹阳市就是南朝齐梁两个朝代皇上们的故居。咱们不是有句老话叫落叶归根吗？所以这些皇上死了以后就葬在了丹阳。按理说既然萧家的皇上全埋在这儿了，可见这萧衍也得在这儿吧。当时丹阳市想搞旅游，就找了一些专家来勘测，这些专家就把萧衍的陵墓的位置确定在了丹阳京林乡的三城巷。 好多专家一过来，先是发现了一头天鹿，觉得有门，可接下来继续寻找的时候却碰到难题了。那什么叫天鹿呢？这是古代传说里的一种瑞兽，有辟邪的作用，一般是放在陵墓的前边。可是这些专家在接下来的挖掘当中，除了一些小墓葬以外，根本就没有发现萧衍的陵墓。那他到底在不在这儿呢？就在这些考古专家一筹莫展，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地方的时候，事情突然有了变化。据说这次考古队全都住在了当地老农家，一共是七八个人。每天一大早，大家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抢厕所，抢不着的怎么办呢？着急呀，就在旁边一个桑树林子里边解决。眼看着挖掘没有任何进展，这些考古队员就打算撤离，可是心里头总觉得还落下点什么。对了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勘察过了，唯独这室外的大厕所，这桑树林子他们没考察过，不能放过呀。结果这些人捏着鼻子就进了桑树林了。找着找着，突然一个考古学家发现，这桑树林子里边地下7米的泥土和地表的不一样，地表的是黄色的，7米以下的是黑色的。这黑土不寻常，这正是地灵回填的土。接下来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长80多米的排水沟，这排水沟非常讲究，很长而且非常结实。不光如此，这勘探器还测到了一个长20来米、宽10米左右的一个墓穴。就这样，一个埋葬多年的萧衍墓穴在桑树林里被大家发现了。这个勘探的过程里有一个细节，不知道您发现没有。按理说，这立在陵墓两边的天鹿也好，石人也罢，都应该是成双成对的，怎么萧衍这个墓地里边却只有单独一个呢？对于这个问题啊，好多考古学家也十分的迷惑。作为一个皇上的陵寝，根本不应该出现这样不合乎情理的事情。那他到底为什么呢？原来这个地方啊，有一条萧梁河，现在虽然是断断续续的，而且已经快干涸了，可是早先却是一气贯通的。萧衍的墓穴就在萧梁河的附近，由于萧梁河的泥土比较松软，所以其他的守陵的石像生早就陷到地底下去了。再加上1400多年的历史变迁，所以现在地表上只剩下一只天鹿了。除了萧衍的陵墓，现如今咱们可以作为遗迹去参观的还有一个地方，也能让咱们想起它来。相传浙江省富阳有一个名叫堰口村的小地方，这个地名呢就是萧衍赐的。这堰口村的堰呢，不是燕子的堰，而是左边一个看见的见，右边呢紧挨着一个儿子的子。话说萧衍还没当皇上那会儿啊，有一次和敌军打仗，因为对方实力太强了，萧衍就被敌军逼到了一个悬崖边上。恶战当中，萧衍一个没留神，脚下一踩空，就从悬崖上摔下去了。等再缓醒过来的时候啊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茅草屋里，一位姑娘正在细心照料。原来这位姑娘姓李，叫李翠云，是她父亲把萧衍救回来的。这李老爹有点医术啊，几个月下来就把萧衍给治好了。当然萧衍也和这位翠云姑娘产生了感情，由李老爹做主，俩人结婚了。当时战火连天，这萧衍根本不可能安安稳稳地过他的日子，结婚没5天的功夫啊，他就回军队了。萧衍一走，这翠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可是刚要写信告诉他，这李老爹说了，萧衍现在起兵反抗了，这造反可不是好玩的，谁知道以后他能不能成啊。所以说李老爹留了一个心眼儿，自己的女婿是萧衍这事儿跟谁都没说，而这孩子一落地也根本不知道自己亲爹是谁。后来李老爹去世了，这翠云呢又得了重病， 不得已才托人告诉萧衍，他在这儿还有一个亲儿子。萧衍因为当时正忙活造反的事儿呢，也没有时间处理这儿女情长，仅仅是托人烧了一个玉燕子作为信物，日后凭此信物好相认。多年之后，萧衍当了皇上，因为一直没有子嗣，就想起来翠云和他那个从未谋面的儿子，一个劲儿的托人打听，这才父子相认。早先翠云住的村子因为地形酷似燕子的嘴，所以被叫做燕口村，是燕子的燕。这回萧衍跟儿子相认，一高兴就把这燕子的燕呢给改成了另外一个字儿，就是刚才咱说的左边一个看见的见，右边呢一个儿子的子，意思就是在这儿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。萧衍这辈子得用传奇二字来形容啊，先是有勇有谋，开创了梁朝，勤于政务，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。可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却疯狂地信奉佛教，以至于国家走上下坡路。如果他不是皇上，兴许会是一代高僧，只可惜他不是普通人，花费大量钱财兴建寺院，国家无心打理，最后弄的是民不聊生，对于他只能用功过难辨来做个结尾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写着破碎的幸福，我 我的付出，这一生绝不会让你无辜，就像你陪我走的路，最后却不定痛楚我的辛苦，这一生 梦想路上携手同行。